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75集。夏九家到教室时，沈西不在屋里。夏九家也并不奇怪，沈西是个踩点大王，总在各种活动前一分钟出现。他随便寻到一个位置坐下，听见旁边上官凌霄、蒋杰等等同学正在聊天。 哎，我表哥在硅谷工作，一大公司的工程师。上礼拜相亲认识一个女生，长得还行，但没学历，挺穷。他们聊天互有好感，这次回国说好好见见，就问对方喜欢什么，随便提，他买回去当礼物。结果那女生要香奈儿 Lab Boy， 一开口就是5-6万块。 当然不能给啊，对这种人还得好好骂上一顿，让他知道我有钱但我不买。智障，还连装一装放长线钓大鱼都不懂。 众人纷纷赞同，而当蒋杰问夏九家，夏九家却回答， 我不知道，估计会买，而后再不联系了。 大家皆惊， 我就这你也敢？ 是吧， 这你也给啊？ 我答应了随便提，不会因为与想象不同就毁约的，会保持风度，不会为这死的。但见了面后会讲明白，就说他的个性有些啊，反正两个人不大合适，不想再做深入了解了。至于教育或者教训与我无关，相亲而已，他又不会因此转性。他懂不懂放长线钓大鱼我不管，但会和介绍人讲一讲，让介绍人注意。 夏九家答应的事不会反悔，比如穿奶奶缝的外衣外裤，比起对别人，他对自己要求更高。周围同学惊异，夏哥可怕，5-6万呢，白白让人占便宜啊。看来对于夏哥而言，端着比什么都重要，即使是对再也不会联络的人。半晌以后，蒋杰哈哈笑了两声， 也行，叫他每次用时都后悔曾错过土豪，还是有风度的土豪。 很快又有别人落座，围着的人换了一批。一个女生忽然注意到了夏九家身上穿的衣服，伸手指着， 哇，夏九家，你这衣服我二奶奶也有一件。 这叫唤声终于让人注意到了衣服，墨绿色的纱质上衣十分宽松，上面绣着两朵牡丹，一白一粉，下面写着一行小字，唯有牡丹真国色。黑色长裤也是纱质，也有牡丹，与夏九家平时风格完全不同。几个平时口无遮拦的男生大笑， 夏奶奶， 夏奶奶， 这老太太床上写的，60岁大80岁进的那种店铺才有， 真有买 的。夏九家再高冷，毕竟也是男生，被开玩笑十分正常，被同学公开说丑，夏九家不太高兴。 我奶奶亲手做的，我只是穿着上学。 他借口去上厕所，在走廊站了一会儿。奶奶坐了很久很久，希望自己穿着上学，让同学夸好看精神，结果却被公开嘲笑。她说不好这种感觉，其实只是一件小事，米粒儿大的小事，但是她这些年十分独立，很少能感受到来自家人们的关心、细心和耐心，因此对于这些布料、这些绣花，她想珍惜，不愿辜负，谁知却被说丑。正好沈西晃晃荡荡地从走廊入口走来，他看见夏九家。 动宝， 夏九家收拾心情与往常并无不同。 啊， 晨曦， 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嗯？ 你不开心？沈西把夏九家上下打量片刻，唇角忽然弯出一个弧度。东宝，你今天穿的可真好看。夏九家惊讶抬头看着对面沈西，真的啊，越看越有味道，返璞归真，跟其他人很不一样。 嗯， 哎，反正好看，我的审美可是公认的。 哼，德性。 夏九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极为亲密的嗔怪。 晨曦，谢谢。 哼，没事儿。知道晨曦在等，夏九家平静了下，开始解释。 这套衣服是奶奶亲手缝的，叫穿着上学呢，说好看精神，我也不想辜负她一片心意，一次都不穿那不是让她平白忙活一场吗？再说了，今年新年我见不到任何亲人，觉得带着东西也好。 明儿以后咱们出去玩就穿这个。 嗯。 见时间差不多，二人回到教室，沈西大大咧咧站着一张椅子看着刚才那群同学。我刚才那头听见有人喊夏奶奶夏奶奶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 夏九家的这身衣服特像我们奶奶穿的，墨绿色大牡丹。 你们这身衣服也特像夏九家孙子穿的。行啊，既然管我叫爷爷，那管夏九家叫奶奶也没错。 众人瞬间沉默。夏九家看沈西侧脸，他知道沈西是在给他报仇。要说不受触动，那肯定是假的。网上说，一般男人甚至注意不到别人换过衣服，而沈西两三秒就发觉自己神色不对，又两三秒就猜出自己神色不对的原因，又安慰又报仇，比自己还上心。各种情绪十分汹涌，他认不出那是什么。他希望他什么都是，又希望他什么都不是。自自然然就好，因为很神奇的，有种情感很难定义。当他来临时，人会清楚地意识到，他来了。正想着，新年联欢会便正式开始了。上官凌霄抛砖引玉，先唱了一首流行歌曲，有人大胆起哄。 哎，班长，怎么不表演《被马克思选集》啊？ 大家全都 get 到了梗，偷笑。上官凌霄想当官，被马克思选集背得溜，这事儿谁都知道，包括新来的外班同学，虽然也都觉得上官凌霄有神经病，是自作多情。上官凌霄想了一个办法，继续进行节目。 这样吧，咱们击鼓传花，我背对着大家敲桌子，停下时，这个黑板擦传到谁手里，谁就表演节目。 这一番话搞得气氛十分紧张，既然说定无人反对，击鼓传花开始。上官凌霄砰砰地敲，六班众人好像拿着烫手山芋，快速地把黑板擦扔到旁边人的身上，甚至还有女生发出尖叫。很快到了沈西，沈西又是与众不同，食指拿着那黑板擦翻来覆去就是不传。在咚咚的敲击声中，大家全都沉默地看着他们沈哥发骚。终于敲击声停，沈西如愿以偿，需要表演节目。他笑笑，左手一撑桌子，嗖的一下十分灵活轻松地从桌上越过。他也不用 CD， 轻轻靠着讲桌轻唱了首法文歌曲，声音磁性十分好听。然而在一整片掌声当中，沈西却没有直接下场，而是缓缓走到一侧的饮水机旁，伸手拿起一个纸杯，抄起六班同学前一天布置教室时用过的剪刀，把杯底剪掉，让杯子变成一个纸桶。 对了，还有一个顺便附赠的小节目，教教大家自制礼花筒啊！ 所有人都瞪大眼看。沈西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气球，把人吹气那端系紧，做到不漏气， 又一剪子把气球的另外一端，也就是脑袋那一端剪下扔掉，撑开气球套在纸杯杯底内侧，用胶带一圈一圈的粘好固定。 就是这样，把气球的一端扎起来，另一端系在杯子上，粘住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